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情商咗阿 Super 哥喺度做录音啊，同阿笋哥之外，阿Super 哥同大家 say 个 hi。 大家好。 啊，阿Super 哥系嗱，我介绍阿 Super 哥先啦。我哋好多集之前都出过 Super 哥啦。咁阿 Super 哥，我哋成日都讲嘅。咁阿 Super 哥就系我哋嘅 终极古惑仔。 终极古惑仔，你谂下佢，屌你间间公司炒捻到最后都炒唔捻到佢，佢几捻古惑啊？咁仲有就系阿 Super 哥系我电影班嘅同学啦，亦都系我以前嘅生意拍档嚟嘅。咁啊， 佢沟女嘅经验系点嘅咧？ 喂，嗱，我好老实讲啊，阿笋哥。咁我见阿 Super 哥咧，话说我读电影班嘅时候已经见到佢有两个，一个女朋友，第一个，之后第二个，之后到老婆， 第三个， 第二个到老婆咯， 第二个到老婆， 哦、即系第二个就系老婆啦， 系啊， 哦，哦即系第一个就系女朋友，嗰阵时阿 Super 哥都系即系 玩下嘅啫， 唔知啊，好靓女嘅佢第一个女朋友， 系咩？ 冇冇啊？ 喂，点解 Super 哥点样沟到靓女咧？ 点咧？切啊 ！Super， 你隻手系咁戳戳下唔掂嘅喎。 唔系，佢就系用只手戳下戳下，沟到靓女。唔系，出嚟出嚟就系咁样想，就沟到靓女啦。 讲真，即系咧，讲阿 Super 哥同埋 Oyster 哥当年都同你系同学仔啊。 Oyster 哥系啊。 啊，但系 Oyster 哥咧就啊，从来都沟唔到靓女。 屌你 ，Oyster 哥个样貌惊人，屌你！第一啦，第二个性格差啊嘛，即系沟到靓女，我觉得啊，我哋开一条 free 先，今日条 free 叫做中学生应否谈恋爱。咁啊 ，Super 哥点解就沟到靓女就系嗰个性格好咯？ 主要性格好， 系啊，性格 系咪性爱都好咧？ 咁啊唔知， 咁要问下 Super 哥先啦。 Super 哥想答你一点， 应该唔系几好。 我帮你， 所以第一条女走一走，走得快啊！ 你嘴出声，我帮你。 屌咪就系咯。 你咁 喂，不如我哋讲下呢、這个 中学生应该谈恋爱 啊？你觉得中学生应唔应该拍拖咧？ 嗱，我觉得咁嘅，笋哥，中学生梗系应该拍拖啦。哇，你知牙签好卵危险啊！屌你老味，一间督卵到我啊！屌， 嗱， 呢个中学生梗系应该拍拖啦。我话俾大家听，近来咧有一则新闻啊，咁你有应该都有睇过一个教书先生系屌过十二岁靓妹。 哦，咩咩屌咗二百几 Q 嘛，定三百几 Q 啊？ 哇，我屌佢老味，佢啊笋嘢啦，扑街！屌你老味。有 十二岁屌到中四 喎！哇，呢啲真系笋嘢，几识食啊！屌你老味！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我读中学，咁咧有一个中学生入嚟读，嗰阵时啱啱先新移民落嚟香港，第一批新移民。咁咧佢读中一，中一嘅时候我系高一点七米嘅，嗰个女仔一点七米高。嗯 即是你又是 1.7, 他又是 1.7。 我 1.7 几啊他有 一。现在哪有 1.7 几啊你好像矮了我现在。 屌你啦。咁他 1.7 米高即是跟我差不多高啦。我告诉大家個身形是怎样的。110磅到啦。咁 1.7 米高。 我110磅。 37至38。 A 啊。C, 不是 D 至 E 级啦。 咁犀利。 22腰至23腰。咁呢个屎忽应该是30。四至三十六，我话俾你听。 咁个时间嘅直径系几多？ 我话俾你听，嗰阵时你知道我哋中学生，而家中学生条嗰啲 B 衣裤唔知系咪咁嘅咧，即系好捻贴身噶嘛。 系系，嗰啲系排球裤。 我话俾你听，嗰阵时咧佢一上嗰、那个即系 PE 堂，落一堂之后佢继续打排球嗰个放学之后，四我谂三四个男先生啦，几个十鸠几廿个男同学啦，你根本拥唔捻到埋乌蝇埋都可能拥捻死你，即系嗰啲打捻死乌蝇啊嗰个。嗰、那個即係人牆噶，我屌佢老尾，呢啲應該中學生談戀愛啦！哇，屌你老尾有條咁嘅女，仲靚喎條女，即係唔係唔靚嘅喎？屌你老尾，呢啲應該中學生談戀愛啦！中學生談戀愛有幾益處啊？第一，阿筍哥，你發唔發覺你中學嘅時候讀書唔成啊？ 都其實我 OK 嘅。 哇！我話讀書唔成啊，阿 Super 哥你讀書唔成噶，讀唔讀阿書成？你講下嘢啦 ，Super 哥，你唔好耍手擰頭啊！ 唔成啊，唔成。 唔成噶， 系啊， 唔系咁你读书嘅时候谂住啲咩咧？即系点解读书唔成咧？心散， 想射精， 呢个系啊，好明显。 我都唔知 道。系嗱，呢个系惊世古惑仔，答啲嘢同啲唐英年一样。 哇！真系有政治人物嘅风范啦。 政治人物啊，我冇听过，唔知啊。 唔知 道。老细问你啲嘢， 知道要配埋一個好無奈嘅表情啊，仲要屌。 唔係，其實咧，點解今日談到呢條 free 咧，其實都有個主要嘅目的嘅。 咩咧？ 因為即係點解會我哋講講下點會講條中學生應否談戀愛呢條 free 咧？因為咧講緊係咁我哋讀書嗰啲時候啦， 係 又或者你哋嗰時候咧，嗰啲學校辯論比賽咧，第一條題目肯定係中學生應否談戀愛噶嘛。 係。 咁但係咧就係我哋。就係、是、覺得啊，而家啲年青人啊，花咗嘅精力同埋個時間去咗做啲唔溝通，去社交冇交際，即係全部等曬時間去打遊戲機，沉迷喺網上嘅世界裏邊。所以咧，以前咧就係講咧中學生應否談戀愛，以前係 negative 嘅。佢、最 negative 嘅原因就係覺得啲人拍拖就會影響咗佢 學業 嘛。咁但係點解而家咧？其實呢條題目我哋背後都有 imply 嘅，就係我哋認為中學生係應該要談戀愛嘅。原因就係因為你花你將啲時間咧擺曬喺個 internet 嘅世界上冇用嘅， 虛擬嘅世界。 而家啲小朋友最爭咩？溝通力。 係係係，呢個真嘅。 咁其實咧拍拖咧，對於一個後生仔嚟講咧， 係 你知拍拖就有兩個重點嘅。 第一咧，性愛啦。 第一咧就係訓練你咧點樣呃女上床。 啊。 第二咧就係防備俾女呃。 係。 即係咧一個咧就係去攞人哋便宜，第二個咧就係咧去佔人便宜，第二咧就係避免俾人佔便宜。如果你可以俾最少嘅錢，然後屌到最多嘅女咧，其實基本上咧你其實已經成為咗喺市場嘅一個能手啊。所以點解咧而家後生仔咧，即係特別係嗰啲男士啊，因為缺乏咗呢種溝通力啊，所以咧出到嚟咧就俾人佔盡便宜嚇，喺電視傳媒上邊咧就嚇貶低你嘅形象，你完全冇反擊力嘅，你完全感覺唔到電視喺度。在度呢個將你描黑，即係將你嘅性格描黑，將你變成一個壞嘅人物嘅。咁然後就並且咧，你唔會識喺借助呢啲機會咧，去將自己幫自己賣下廣告啊，去做一啲對自己有益嘅事。你完全咧喺成個過程裏面咧，感受唔到中間個利害關係啊。原因係咩？就係冇屌閪。 冇屌閪 係。所以咧，我就覺得你後生嘅時候， 阿筍哥，我想講一樣嘢，你呢樣簡直係大師級嘅風範，點解咧？阿Super哥，你唔好笑住先。嗱，話説咧，我近排咧就即係好嗱，希望網友大家原諒我啊，咁淺薄。近排我睇翻村上春樹啲書，村上春樹啲書我近排睇咗幾本，咁一本咧就叫做《海邊的卡夫卡》，另外一本叫《普斯特克戀人》。呢本兩本書基本上係咩咧？鹹書。咁佢點解咧？睇睇下又有啲屌閪過程啊，屌阿婆啊，偷婆攞啊嗰啲咁嘅衰嘢。即係你就係一種大師級嘅風法，就係冇閪屌，就會引發到我哋有好多內在嘅即係嗰個嘅衝突啊，個人嘅內在衝突，因為我哋冇閪屌，呢個係弗洛伊德都講嘅，但係 但係弗洛伊德更加偉大咧嘅理論咧，就係佢提出一個理論叫抑壓文化理論啊，即係當你長時間唔屌閪嘅時候咧，咁你個精神狀態就會會進入咗一種咧異常緊張同埋咧一種。即係異常緊張嘅狀態，你會將呢種壓力咧，將佢變成咗一啲文化創作，用唔同嘅渠道將佢抒發出嚟。 係。 咁但係而家啲僆仔就喺 咦？咁龍虎豹寫嗰啲文化龍虎豹嘅？ 誒嗱，呢個真係個機會好大嘅喎。係。即係九護士你話咧，即係做馬夫有幾多成日真係日日都屌閪？ 冇啊，堅咗啊！ 就 係 咯，即係其實即係點講咧？即係當你不停喺嗰個場即係喺嗰個場合裏邊啊去做。去即係同嗰啲嘢太近冇咗個距離感嘅時候咧，你對我興趣就會自然降低咗。係咯，即係我諗阿弗洛伊德呢個理論咧，就係即係點講咧？ 弗洛伊德冇閪屌嘅，當年谷精上腦啊，冚家產。 所以佢要搞 嘢。我話俾你聽，這個曾凡高亦都係個咁嘅人嘅，你知啊？睇下《明報周刊》話俾你聽，又講啲鞭打啊，屌你老味上集講鞭打。 真係有啲咁嘅嘢嘅咩？ 又唔鞭又唔開心，屌佢一份佢寫嗰啲嘢咁嘅鹹書咧，屌！ 喂，屌我都未見到曾凡高醫生啲文啊！ 你睇 可唔可以剪報剪少少嚟睇下咧？ 我下次上嗰、那個，我下次攞本。那個 曾凡光的龍虎豹， 不是明報周刊，即係佢講嘅咪係呢咁嘅嘢咯，屌！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冇閪屌，即係我哋點解會有病？因為冇閪屌。 但係我哋既然咧講到呢個題目咧，我諗個觀點大家都認同啦，即係中學生應該談戀愛，唔談戀愛咧係阻住自己個自性發育啊， 啱， 令到自己唔可以咧喺呢個社會上邊佔人便宜，又唔俾人佔。 唔係，同埋女都係好噶，因為你。你俾人溝得多，你自然知道人哋呃人嘅手腕啊！即係去到邊一度？ 你講真，即係靚女真係好恐怖啊！你諗下，其實以前讀緊書嘅時候，你見到啲靚嘅靚妹啊，即係放學嘅時候已經有架車，然後成班金波飛圍住佢嘅時候咧，已經係 即係上曬車周圍去。 喂，嗱，我好老實講一句啊，筍哥，嗱，我出嚟社會做事都做過飛仔啊，我話俾你聽。到我做飛仔嘅時候，我溝唔撚到靚妹喎，屌你老味，唔係食阿婆啊，屌你老味，即係我未食過靚妹喎。 呢個 尤其穿校服嗰啲靚妹未食過。 人生嘅際遇就好難講嘅。 喂，屌你講際遇唔係啊，即係我哋嗰陣時讀中學嗰啲女。同佢男朋友就係、是、啊，男朋友出嚟做嘢啊，又話做屈臣氏啊，做運氣水啊， 所以你個情況就好唔同咯。你變咗，你諗下，喂，就算佢男朋友係屈臣氏都好啊。你成日都聽到啲戇鳩仔噶，佢人工7000蚊就買 LV 袋俾女朋友噶嘛。 碌卡嘅啫。 我又可能係啦、啊，可能 就碌卡就買假嘢。 咁但係個重點喺邊咧？就係佢喺佢呢個年紀，即係呢個女仔可能15、16歲嘅時候，佢對呢個世界認識一定比一個男仔多。 啱、啊、 所以女仔咧後生俾人呃咧，呃幾次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用佢嘅肉體換取知識嘅。 喂，未必過，可能冇得屌咧，齋抄咧。 唔係，佢唔一定要屌閪噶嘛，佢、啊、只係。佢可能 用佢睇資源， 係啦，就帶咗 外表資源咯。我哋講， 喂，大佬，你講真，你喺屋村仔長大，你邊有可能上去呢個半島食個餐咁樣？ 喂，我而家可以請啲靚妹上半島食餐，又唔見有靚妹溝我。 你而家開名留電話， 我屌你啦！嗰陣時 一個禮拜大把 上差館啊！屌你係啊！啲咩就揾你啊！講起咩頭，我話説嗰陣時俾廉署查過，俾 I 劇。咁咧 ，I cap 查我嘅時候咧，我話俾你聽，講 I cap 有個 madam 嚟揾我啦。講 madam 啊著裙，我講咗一句嘢之後，個 madam 好撚憎我。我話：咦 ，madam 你哋有冇帶槍？我哋行動組通常都有啲需要會帶槍。我睇嗰啲電影咧，嗰把槍攝喺大髀罅嗰度，攞條絲襪邊箍住。我話俾你聽，之後個對待就好撚慘烈啦，就唔係禮貌式對你啊，屌你！差啲想拉你翻去打一身嗰只，佢抄嘢就唔係咁抄，倒撚曬呢只槍抄。 都係咁，嗱而家咧有啲咩人想知道九護士嘅直接聯絡咧，就喺我哋個。这个 discussion group 里面留下 先打999再打我的电话999-2224这样屌你那就即刻接通了999他老母我告诉你中学生即是读中学的时候呢有一样我读不到书的原因呢就是中一我在上集讲我经常被人罚到中学的时候当然有时候被人罚到时候被人罚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即係一專心去做一樣嘢，譬如專心讀書咁。有一樣嘢係即係令到我好痛苦嘅，就係見到啲女同學戴黑袍。嗰陣時我哋有個女同學戴黑袍，個師生叫佢唔好戴。哇！我哋見到啊，唔係啲鼻血流。你喺中學咧，唔知點解而家唔得啊？我哋中學嘅時候本咩史書銀色面嘅，你嗰本係咪啊？ 我唔係 嘅。係啊，你咧阿 Super 哥，阿 Super 哥你係咪八幾年出世啊？ 梗係啦， 七幾年。 係啊。 我哋嗰陣時本咩史書好厚㗎，七幾年出世，咁咧嗰陣時扯旗咧要攞本咩史書撳住，因為見到哇 嚇， 火攞我屌你， 你諗下 嗰件校服啊，哇真係正撚到。 所以咧，你諗下，其實嗰時候咧後生咧，如果你冇即係冇條女幫你梳光下咧、 啊， 你日日翻 日日翻屋企咪沉淪呢啲啊？屌你老味！ 屌你打二三， 哇！打二三十次飛機，打到暈咁。 喂，同埋點解要打個量要咁多咧？ 頂唔甩緊啊！屌你係咪都扯嚟？ 係因為你打飛機個質素唔夠高啊！ 係咩？ 嗱，你諗下，如果咧你每次咧只係射咗你嗰次精液嘅10%。 系， 咁你可以射十次，你先可以完成到呢个 task。咁你成日唔使做， 乜射精可以射10%嘅？ 嗱， 喂，我读医学，即系喺医学角度里边唔系咁睇。 喂，唔系喎，嗱， 射精好似来福枪咁样，次个射晒出嚟嗰啲 嘢。你兴奋啲系咪会射多啲先？ 唔关事啊。 你系咪兴奋同唔兴奋射嘅量系一模一样？ 一样噶， 肯定唔系啦。 唔系你嗰度谷住啫， 唔係喎，你諗下，你其實你個同埋個 duration 咧，即係你嗰、那個你嗰個去發生，即係你由呢個 processing 嘅時間越長嘅時候，你裏面生產嘅精液嘅份量係越多噶嘛，你可以射嘅即係射嘅個 volume 咪越多咯。 好似唔係㗎。 唔係嘅咩？ 好似唔係㗎，越射越少啊。第一次又多啲，第二次佢生產嘅時候嗰、那個即係時間性都生產唔咁多啦。同埋一樣嘢，嗰陣時讀中學咧好。哇！嗰啲死人校服真係，哇！我屌佢老母薄撚到真係、 啊， 我覺得唔知係咪香港嗰啲人鹹濕咧， 即係啲校服點解咁撚薄嘅咧？即係同埋國際學校啲人仲鹹濕，你見國際學校嗰啲裙咧，哇！我屌個老母同冇著一撚樣。 同埋學校成日提你噶嘛，即係咧，我以前學校鋪緊玻璃磚嘅，咁咧啲同學就成日諗，哇！屌反光睇下條裙底啊，裝下只 gap 都好啊嚇，裝唔到只 gap 都裝下嗰個 P 褲咁樣。跟住後來咧，屌啲校工咧拎啲磚頭磨翻。 屌 你跟住，然後咧你就提示我哋成日都要去及嘢啊！ 唔係中學嘅時候係，因為個性慾好強勁啊嘛！哇！屌你翻學諗住打飛機，我試過望住後面嗰個撚樣，後面嗰個撚樣望住前面嗰個撚，打飛機都係咁啦，上堂。 其實係咪好可惜嘅咧？嗱， 唔係最可惜，我哋嗰陣時冇閪屌咯。 即係我意思係話咧，其實男女咧對嗰、那個即係對個性嗰、那個性醒覺啊， 係 即係嗰個好即 係喺聽我講先，係咪？你聽我講先，順哥。在國際學校的學生點解讀書好啲？原因就係國際學校冇禁止啲人男女關係嘅搞。我曾經去過 Long Island School， 我話俾你聽咧，嗰陣時係 你嗰度搞學生， 屌你啦，去夾 band 啊，去 Long Island School 嗰度。咁咧，去夾 band 嘅時候，第一嗱，你見我酒櫃有幾大個啊？佢咁大個櫃係賣 condom 嘅，入錢嚟賣 condom， 佢可以擺喺學校門口度。咁咧，可想而知，你學校嗰個性風氣係。即係佢係唔會禁止，都會知道你就去做噶啦。 佢即係建議你安全性。 係啦係啦，咁你中學應該擺啲咁嘅嘢啦，大佬。你小息嘅時候應該話嗱，大家咧如果去廁所屌閪嘅話咧，大家有15分鐘時間嘅。即係你咁樣，哇！我都睇下翻學啊，大哥。 係係，應該係個個都中意翻學。 哇！屌你老味，哇！我中意翻學啊，集中火力翻學。 跟住又聽書又好精神咁樣，然後咧仲要係如果你邊個讀得好 ，Miss 同你屌咁樣。 屌你睇咩啲屎啊！屌你个閪，你屌阿婆唔卵仔啦！屌你閪，不过都好啊，食下人妻咯！屌你老味，未试过人妻淑女啊嗰阵时，正嘢啊！ 即系而家 Long Island 系咪门口仲有会卖 condom 嘅机喺度咧？ 我真系唔知道啊！ 有冇网友可以话翻俾我哋听咧？ 希望有啦， 系咯， 希望有 Long Island 即系 Long Island 喺边啊？等我搵日上去查一下先。 去鸭脷洲嗰条路入。 哇，好卵远喎，真系。 好卵陈远噶 Long Island School。唔係 Long Island High Island School， High Island 係啊，係講錯 Long Island 邊走嚟 咧？我都話聽聽下都覺得有啲奇怪。 High Island School 唔係 Long Island School 屌，咁我話俾你聽，中學生你嗰段時間你淨係諗咩咧？屌閪啦！即係大家發育期咪哇啲及鳩人波，及鳩人即係最中意上咩堂體育堂，及鳩啲靚妹啊！ 同埋喺度諗緊啲女同學喺入邊換衫係點啊嘛！ 哇，成日都想衝入去噶啦，屌！ 有咧，成日咧聽到啲女同學講話，哇邊個邊條底褲有跡啊咁樣。 係咩？ 哇！你聽到之後咧，哇碌翻出 即刻硬曬。嗱，你個鐵棍而家唔係啦，而家到你34、40歲，我話俾你聽，牛醫生咧近排咧就即係喺內地有女朋友。佢內地嘅女朋友就十零歲嘅啫，咁佢有一日同我講喎，佢話：喂，九護士，我發覺咧，我哋咧係唔需要食威爾鋼嘅，加拿點解咧？因為你屌靚妹嘅時候唔使食碌柳撚硬，點解我哋成日要食？你對撚住嗰啲艾曼紐啊，屌你老啲大粒麥啊，對撚住嗰啲乜撚嘢大提球，唔係話食威爾鋼嘅，打威爾鋼都唔撚掂啊！ 直接注射入去都唔 都冇用。啊，同你講，直接注射入去，我話俾你聽，當年咧，有一個我。讀一護即係做一護士啊！咁咧話説咧有一個細叔伯就喺外地翻嚟，咁咧係我老母嘅朋友，我老母移民噶啦，咁又同佢去買藥喎，咁咧佢叫我帶佢去買，咁只藥我查極藥書都查唔撚到啦，咁原來咧就係一隻壯陽藥嚟噶，咁咧去到一個香港九龍一間大好大嘅藥房喺旺角中心對面啊，我諗大家都知邊間啊，旺角中心斜對面得一間嘅啫。咁啊，全香港數一數二多藥賣，嗰間唔知咧叫乜鬼嘅，華乜鬼藥唔記得咗，叫昌華華昌，唔記得咗啦。總之，咁啊喺嗰度買藥，咁咧嗰個藥咧買嘅時候，嗰條撚樣已經陰笑啦。咁咧原來佢係一支支咧，好似啲 pencil case 咁，即係好似鉛筆咁嘅。咁咧就係點用咧？佢就攞支針抽咗出嚟，咁之後打咧，我就問佢點打噶，佢嗰個人咧就笑住。佢打啊！你過嚟啊！我話俾你聽，因為多人。咁咧，原來咧就因為佢收緊嘅，後尾收喺後面嗰。佢話：嗱，你咧就擠起粒春核。我咩春核啊？佢話：你揸住粒春核，咁咧就打落粒春核度。我哇！你打落粒春核度，呢啲係咪學認得功用㗎？打撚咗係咩話打？你而家試下順哥，你攞支牙籤篤下你粒春核。哇！痛撚到彈撚起啦！佢仲叫你攞支針篤 入去之後打啲藥粒出蜜桃，我話好硬好耐，我話硬好耐之前應該軟好耐啦。屌你老味，你試下而家自己出兩粒出蜜，知你個過程都痛撚得嘔電啦，你仲知撚起佢嗱嗱？你首先咧就登行啲肉。眼知你粒春云打落去，哇！我屌佢个老母，你打落去，即系你试下吉一吉都痛捻到呕电，仲要吉穿粒春云打落去，哇！哇你冇捻嘢啊，阿哥呢啲我怀疑系拉塔那摩监狱用嘅酷刑招式嚟嘅，佢就唔系壮阳药嚟嘅，佢系阳痿药嚟嘅，你用完之后都唔捻想屌閪啊，屌你 碌唔得， 唔系我哋继续讲，因为嗰、那个情况就系、是、嗰、那个。即係嗰個痛苦程度好大，但係啲人都想去性愛啊，即係都想有性愛呢樣嘢。你可想而知，中學生當年抑壓性愛，即係我哋冇閪屌。 係，其實好得意，即係當你有得用嘅時候，你唔好去用。 係啊，當你冇閪屌嘅時候，嗰啲人好得意㗎。啊！你后生咧就应该读多啲书，就唔应该去沟多啲女。嗱、啊，你年纪大咧就要进修下，就要就唔好咁咸湿。屌你老味！喂，你唔好叫我，不如你后生屌多啲系啊。 其实真系戇鳩啊咁样。你有时谂下，即系当你个身体嘅状态系最好嘅时候，你唔好好去用。 啱啊！ 你其实咧，我而家都感觉到，即系咧三张嘢嘅时候咧，个身体已经 drop 得好劲。 唔系，你而家试下叫啲靓妹有。 我 谂 啊，牛医生呢个方法系啱嘅。 啊、 即是找些靚妹玩一下， 我想、啊、但是靚妹欺負我們。 不過呢，我想再牛醫生再老一點，我現在有時回大學做事、即是聽阿叔說呢，說他們經常都說要吃糖、即是吃糖的意思，即是買一些即 威加拿威爾鋼那些， 是啊，是啊，這個威爾鋼，即是呢你看到其實很多都是有點講咧？即係佢哋可能係上咗一個年紀嘅時候，又要去玩嘅時候咧，佢哋預先又拍定先咁。 係，屌我覺得唔使啊！你試下揾啲靚妹著撚曬校服，十二三歲大波少女啊，或者十五六歲大波少女，你唔撚使食啦，碌嘢行呢個鐵棍啦，屌你！即系你食阿婆啊，梗系要食糖啦！屌你后屘打落粒春蜜桃嗰支针真系坚！屌你，我觉得咧精神病人咧应该开啲药系咩咧？打落粒春蜜或者打落粒閪丁个头，咁啲人就冇精神病噶啦！你一同佢讲嗱，我哋两个礼拜打支针，打粒春蜜桃吓冇病，真系冇病，正常晒。 呢条 friend 讲到呢度， 正常晒， 笑到讲唔到啊！真系 啊， 好 唔系嗱，我哋再即系。即係談論翻呢個中學生應否談戀愛呢個命題，即係繼續翻，我哋唔講春唔春物嗰啲事。咁Super 哥，我想問你，你淨係笑，你唔講係唔得噶，屌！阿Super 哥真係成場都喺度笑，屌！仲有一樣嘢，Super 哥第一個女朋友真係幾靚嘅，係 咪 啊？係啊，幾靚。 但係嗰個係即係係真係同你哋讀書嘅時候先 接觸嘅。唔係出過嚟一次啫喎。 咩啊？ 出過嚟一次啫喎。 哦，係咩？ 係啊，佢唔知搞嗰啲咩 function 嗰啲。有冇上佢咧，阿Super 哥？第一個女朋友有冇上佢咧？ 即係冇發生性行為。 有冇發生性行為？ 咁啦，戇鳩。 即係拖手啊！ 咁怪唔知你散啦。屌你老味，怪唔知你散，抵你散，屌你老味，系你连散都冇乜用。嗰条女会话：咦，你个冚家铲会唔会搞基啊？搞基唔紧要，最惊屌屎忽。会唔会双性恋？哇，冚家铲，佢会唔会中意特别嘅？中意吉屎个窿嘅咧？咁嗱，中学生我哋系最想发生性爱嘅时候，就冇得性爱。那個女仔最想拍拖，其實拍拖是一種浪漫的表現嚟嘅，即係我哋幻想很多嘢嘅，尤其拍拖的時候有很多嘅動力會推動我哋去做嘢嘅。 係係。 咁你喺中學的時候，你又唔俾佢去做，到你出到嚟社會做事，哇讀多啲書啊，勤力啲啊，唔係冇前途啊。到我哋而家有咩前途咧嚇？係。即係你份工又係皮領嘢，屌你老味。 同埋仲有一樣嘢，你諗下即係。即係到你，即係當你 食中門又係皮領嘢，我未講完，有咩前途咧？屌你！ 即係當你用得嘅時候，唔好去用。 唔好用係好後悔嘅一件事嚟噶。金國亮都講過啦，佢話佢同啲後生仔講，咁唔記得邊個訪問佢，佢話你同後生仔有咩即係講，即係有啲咩勸喻佢哋，最好啊後生嘅時候多啲去做愛啦。即係我都覺得係啊，唔係你會好後悔啊呢樣嘢。同埋到你後生嘅時候拍多拖，到你年紀大嘅時候，好似我哋咁嘅年紀去拍拖，嗱阿筍哥，我唔知道你拍拖，你覺得？来来去三幅饼冇浪漫嘢噶嘛，即系嗰一日阿牛医生就讲，佢话即系阿女朋友就叫佢，喂，不如我哋夜晚去钓鱼咯，好浪漫嘅，我哋而家夜晚去钓蟹啊。 即係夜晚唔係釣魚㗎，你試下同阿寶寶龍講，或者同啲女講拍拖喂夜晚去釣魚，屌你老母啦，釣魚你咪黐鳩線，你咪有遊艇先。 啊，呢條女都幾得意喎。 係啊，啲女第一時間問你㗎，你咪有遊艇啊釣魚。有游艇我去钓，屌你老味冇游艇，你都戆捻鸠啊！屌你。 不过而家咧好得意，做嘢出嚟嘅时候咧， 你发觉而家拍拖唔浪漫噶啦。 啲譬如话做嘢嘅时候咧，有 partner 系女仔嘅时候咧，佢第一个佢唔系佢第一句就问你咧，啊你有冇车啊咁样。 系系，通常 即系仲有即系咧，有时咧你答佢话冇咧，你有时都内心都有啲好似有啲，哎呀，真系有好似哎呀咁样，有种咁嘅感觉吓。 屌，而家使乜有车递下手就得啦。 咁啊系。 即係講真一句，我覺得不過好多女仔都係咁嘅，即係希望個男朋友有架車咯、即係你周圍去啊嘛。但係好撚煩咯，嗰揸車就屌你又要即係諗拍啦。但係啲女就覺得即係舒服啲咯、那個空間。 佢提你提高咗個方便俾佢啦。 係啊係啊，但我覺得搭的士咯，即係你去邊接的士都好方便㗎。即係呢個方便性啊，都好嘅，但係就即係冇咁炫耀性強咯。即係冇咁炫耀性強咯，同埋你發唔發覺有一樣嘢咧？學校提供咗一樣即係非常之咁好嘅嘢，係我哋未來社會你都會覺得即係係影響咗我哋嘅，就係制服。你發唔發覺女孩子著校服，尤其啲嗱中一咧，啲校服唔吸引嘅，點解咧？因為阿爸阿媽就會買到好撚大件噶嘛，俾啲學生著噶嘛。到中幾啲校服吸引咧，中三四哇！赚捻爆啊！ 即系你见到佢束咗个腰带之后，白色系啦，即系 同埋个波件衫已经开始唔啱佢，哇正嘢啊！ 同埋佢哋唔会带啲有 shape 嘅胸围噶嘛，即系你见好明显有两个好肉感嘅球喺嗰度咁样。 哇，嗰啲正啊真系，屌上嗰个叻嗰、那个先生系识食啊，屌你老尾！同埋嗰个会计师咪专揾啲靓妹屌屎忽嘅，话前排 系咩？我冇睇喎。 话说有一个会计师咁咧就专沟靓妹，沟完靓妹之后专屌屎忽，呢啲都赚得好耐啦，我哋都唔知道上咗幾耐揾靚妹屌屎翻。 不過你都幾撚幾古怪嘅，即係而家單嘢爆咗出嚟，講佢爆咗傭都已經係，即係話佢爆砌咗二百三百幾鑊啦，話砌咗三百幾 Q 啦。跟住然後你諗下，而家先爆出嚟，即係 唔係我咁睇件事啊？根本嗰個馬啦，即係嗰個女仔咧，可能因為個男人逼得緊啊，其實佢唔係唔中意嗰個男人，咁可能即係到佢。意識到拍拖嘅時候，意識到愛情呢樣嘢嘅時候，就唔係好中意佢，就想分手。咁一分手嘅時候，個嗱甩佬啊，梗係唔捨得。哇，大佬，屌你咁撚大嚿好肉甩咗喎！咁啊，梗係話不如咁啦，再喺翻埋一齊，逼得佢緊咁咪玩嘢。 但係點解會最尾會出上新聞嘅咧？條女去報警啊！ 條女去報警啊！條女個媽。 哦。 啊！條女個媽去報警。同埋一樣嘢就係識食咯，呢個撚樣，即係想做好多。我發一達，我話俾你聽啊，我最想做一樣嘢係咩咧？開學校。啲學生咧就應該穿啲好撚透明嘅衫，冇女冇男生冇男生嘅，一有咩事咧就校長用肉棍睇法，咁啊掂啦屌！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一講起制服咧，我覺得啊，我仲有一樣想同大家講下嘅，而家大家會考啦，希望大家努力啦，咁啊祝大家就學業就即係喺呢個考試期間就唔好再温啦，就放鬆啲去做啦，放鬆啲去考，因為都。是你考到好同唔好個成就都係差唔多多嘅社會成就。 有啲比較緊張嘅同學咧，諗住考唔到跳樓嗰啲咧，諗住跳樓之前之後揾條女搞啊，或者咧過去東莞度咧，啊唔係啊，而家咧最新咧喺香港打呢個 miss148.com 咧。 屌你嗰只婆嚟㗎，唔該曬。 喂，大佬呢、這個你除咗要你都試下技術型嘛， 咁啊 係，係你知道咩嘢好，咁你先知道咩嘢唔好嘛。 啱。 咁然後就呢、這個470蚊就吹。举报一次做一次， 中学生嚟讲一定得啦，唔够喉添啊！ 跟住然后咧就佢话管式 ISO 服务，其实 咩叫 ISO？ 我唔知啊，即系我谂系全套咁嘅意思啩，即系我唔系好知啊，即系但系近排睇个网站睇到，如果咧大家咧有自杀倾向嘅同学咧，我包。试过一次之后，包你咧对呢个世界有无限咁多嘅留恋咧。 啱，同埋女同学就喺呢啲时间就。你即係想減壓就揾我屌下閪啦，或者揾筍哥啊、Super 哥屌下閪 啊。Super 哥好勁啊，我諗佢都抑壓咗好耐嘅。 你一估啦，屌你斯斯文文屌撚死人啦，唔收你仆街。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哋想考得好，我話俾大家聽，你去參加一啲即係參考啊， 美國的一種服裝的潮流。你發覺咧，美國咧有一種服裝潮好得意啊！逢係超人咧，或者一啲特異功能嘅人士咧，就會底褲外著，或者著啲牛仔靴。你睇超人啊、蝙蝠俠啊、貓女俠嗰啲就係咁啦。你可以著條底褲，著一條貼身牛仔褲喺出邊，再著個長褲去考試。我諗你嘅威力咧，或者嗰、那個即係考試嘅爆炸力會高啲啊！ 唔係，我近排咧，阿 Super 哥借本書嚟啊！我近排發現咧，今期咧有謝安琪嗰個 Face 第101期啦，後邊咧第幾多頁咧？等等先啊，我記 得 呢個後邊第005頁啊，裏邊咧有個女 model 都係將條底褲著喺外邊。 啱、啊，所以呢啲威力係大啲啊！嗱，所以我想同大家講， 好砌啲啊呢啲。 如果香港啲警察即係想自己威力大啲咧，你可以著蝙蝠俠衫或者啲警察制服係貼身嘅芭蕾舞褲。就绿色嘅底褲，咁之后摄两把枪喺度，冇贼噶香港，屌你老味，一见到你咁爽，唔理咁打嘅咩老母快，佢埋到嚟就唔系同你讲，先生身份证，我屌你个老母啊，攞支嗰啲左轮咧，以前咧你有冇睇过卡邦打劫咧，边个卡邦片有左轮手枪，咁卵大个轮嗰啲咧，咁爽，屌你个废卵事狂，女警应该点咧，神奇啦，佢嘅装扮冇人强奸啦，个个谂住强奸女警，屌你老味系，啊！神奇女侠波啦，几卵大啊！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我老豆咧，逢星期六日最中意睇咩咧？神奇女侠。我老母成日叫佢做乜使神奇女侠？梗系睇神奇女侠啦，着底裤，净系着巴贴丝袜，个波浪下浪喺度打嗰啲乜卵嘢搏击，我睇啊！屌你閪！所以我觉得一样嘢，香港嗰啲即系制服部队啊，即系如果你想香港即系真系少啲呢嘢。第一就是参考呢个超人嘅制服，即系你着超人制服，嗰啲枪摄喺个底裤出边，警察系咁啦，消防员系点咧？直头系着嗰啲超人，即系美国队长嗰啲啊，直头系底裤唔着上衫嘅，屌你老味！你一见到佢嚟，我唔甩洗，由得佢笑，咁卵丧嘅咧，冚家铲。 唉，讲到呢度，拜拜， 咁啦，拜拜。